众朋友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是6月26日星期三。 下面开始播送日本时间下午1点的新闻。日本天皇和皇后陛下应国王查尔斯三世的邀请正在英国访问。当地时间6月25日晚，两位陛下造访白金汉宫，出席欢迎晚宴。天皇陛下佩戴着此次由查尔斯三世颁发的嘉德勋章，与查尔斯三世一边交谈一边并肩步入晚宴会场。两国约有170名人士出席了晚宴。查尔斯三世在致辞时首先用日语说欢迎回到英国，接着他表示两国伙伴关系的基础是亲密的友情，他对两国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寄予了期待。天皇陛下用英语致了辞，表示两国友谊建立在长期精心培育的基础之上，我们有机会踩着先人留下的坚实的脚印，心怀感恩崇敬之情，胸怀自豪骄傲之意，在延绵雄伟的友谊之山上向着更高处攀登，这是何等的幸运。衷心祝愿两国作为无可替代的友邦，今后继续不懈努力，通过人文交流不断加深真挚沟通与相互理解，将深厚友谊和合作关系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两位陛下23时过后离开白金汉宫，回到下榻的宾馆。 日本政府发布消息称，6月26日早上，据观察，至少有1枚从北朝鲜发射的弹道导弹在日本专属经济区的外侧落下。截至目前，还没有受到损害的消息。日本政府已向北朝鲜提出了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韩国军方也宣布，北朝鲜于6月26日凌晨5时30分左右，从首都平壤附近向日本海发射了弹道导弹，但据推测导弹发射失败。北朝鲜上次发射弹道导弹是5月30日。韩国军方正与美军一道详细分析导弹的种类和飞行距离等。在韩国，美国海军的西奥多罗斯福号和动力航母抵达韩国东南部的港口釜山，参加即将开始的日美韩自由之刃联合训练。韩国总统尹锡悦也于6月25日，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74周年之际前往视察。而北朝鲜的国防省副相则于24日发表谈话，反对美国航母停靠韩国港口，称朝方有可能会展示压倒性的新威慑力，从而暗示将对美国和韩国采取反制措施。 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6月25日在菲律宾与该国外长马纳罗、国家安全顾问阿诺相继举行会谈，并交换了意见。小野寺本次是以推动防卫装备转移的自民党议员联盟主席的身份访菲的。会谈结束后，他表示，菲方在会谈中提出，希望能与日方一起就如何保证航行安全和自由开展认真讨论，并共同采取行动。尽管菲方没有提出具体要求，但是日方提议，双方可共享去年日方向菲方出口的监控雷达系统收集的数据，日方也可向菲方提供造船技术，帮助菲方建造舰船。考虑到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日菲两国正在迅速深化安全领域合作。两国计划最早于7月在马尼拉召开外交防务2+2部长级会议，目前正在进行协调。 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6月25日宣布，以涉嫌战争罪等为由，对俄罗斯前国防部长绍伊古、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发出了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一直在调查俄方涉嫌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等罪行。 国际刑事法院就发出逮捕令的理由解释称，至少在2022年10月到2023年3月期间，俄罗斯军方对乌克兰电力基础设施频频发动的导弹袭击涉嫌构成故意攻击非军事目标的战争罪等，而且有合理证据相信俄前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对故意攻击负有责任。国际刑事法院此前已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指控其将儿童从乌克兰占领区域转移到俄罗斯方面，从而构成战争罪。尽管俄罗斯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因而普京和绍伊古等人都不太可能真正被逮捕，但预计俄方的反对态度会更趋强硬。 乌克兰与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于6月25日正式启动。在与乌克兰的谈判中，欧盟轮值主席国比利时的外长拉比卜指出，这将是一场艰难的谈判，但我们将支持乌克兰的相关举措。乌克兰副总理斯特凡尼希纳表示，乌克兰将采取措施直到完全达到入盟的标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久后，乌克兰于2022年2月向欧盟提交了加入申请。欧盟于2023年12月的首脑会议上决定就乌克兰入盟启动谈判。在欧盟成员国当中，匈牙利的总理欧尔班屡次表示乌克兰入盟为时尚早。在此背景下，欧洲媒体报道称，鉴于匈牙利七月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在支持乌克兰入盟的成员国的强烈要求下，乌克兰入盟谈判得以在六月启动。据分析，欧盟今后将要求乌克兰在行政、司法、经济等多个领域推动改革，以达到入盟标准。为此，乌克兰实现入盟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正在加沙地带持续开展军事行动的以色列军方近日表示，以军在南部拉法的地面行动即将结束。此外，以色列政府的一名高官还表示，加沙地带北部地区的治理计划将开始实施，从而取代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的统治。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6月25日仍在持续。中东卫视半岛电视台报道称，南部汉尤尼斯的民宅等遭到攻击，至少造成六人死伤。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维表示，我们显然已经朝歼灭哈马斯驻拉法部队的阶段迈进了一步。他从而表明，以军在南部拉法的地面作战已接近尾声。此外，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哈内格比25日表示，哈马斯势力瓦解后，加沙地带北部地区的治理计划将于近期付诸实施。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地区将由不与以色列敌对的当地居民管理。据分析，以色列的目的是通过宣布代替哈马斯管理加沙地带，宣传其军事行动取得的成果。 日本政府原子能委员会6月25日发布了年度原子能白皮书，其中以专题的形式介绍了内阁府就国民对核技术、放射线等核能风险容忍度的一项调查。全国有6000名受访者接受了调查。关于核能风险，分项目来看，对于 X 光片检查，认为完全能够接受、能够接受及比较能够接受的受访者总计占整体的 85.9%。对于放射治疗，这一比例为 78.2%， 但对于核废料，这一比例降至 27.6%。 关于能够接受的理由，在 X 光片检查和放射治疗两个项目中，选择益处超过风险这一选项的受访者最多，而在核废料项目中，选择这一选项的受访者不到整体的 10%。白皮书就此指出，处理核废料等工作 对于国民个体来说，很难感受到其益处。因此，为了解决相关问题，有必要继续付诸努力，促进国民加深对这些工作社会意义的理解，提高对这些工作的信任度。 日本外务省发布消息称，2023年一年期间，驻外使领馆向申请访问日本的外国人发放签证416万余份，比2022年增加了约两倍。从申请人国籍来看，中国约为243万份，占全体的近六成。其后依次是菲律宾约52万份，越南约33万份，印度尼西亚约19万份。从签证种类来看，90天以内短期居留签证占全体的约八成，这是由于针对新冠疫情的边防口岸管制措施于2023年4月结束后，访日外国游客数量有所增加。美国、韩国以及欧洲等原则上一定期间内的逗留可以免签入境。日本发放的签证数量在2019年新冠疫情横行之前曾超过829万份，刷新历史记录。去年的签证发放数量恢复到当时的一半左右。外务省一位官员表示，今年以旅游为目的访问日本的外国人数量仍在增加，我们将继续努力，以便顺利完成签证发放工作。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日本发放的签证数量在2019年新冠疫情横行之前曾超过829万份，正确的应为曾超过827万份。下面继续播报新闻。日本国土交通省计划批准运营仅采用无现金支付方式的公交车，并于今年秋季开展试点工作。目前公交车采用现金和交通 IC 卡等无现金支付并存的方式，但是由于劳动力短缺、驾驶员不足等问题，公交公司的运营成本不断提高。在此背景下，相关行业团体反映，现金管理费时费力，而且新版纸币发行还需要更换投币箱，会造成额外成本。因此希望政府能批准公交车仅采用无现金支付方式。对此，国土交通省决定最早于7月对明确公交车运营规范的现行运输条款进行修订。批准公交车原则上只采用无现金支付方式。此外，据有关人士透露，政府还计划公开募集参与试点的公交公司，并于今年秋季在全国大约10条公交线路上开展试点工作。国土交通省希望通过这一举措测试仅限于无现金支付情况下公交公司经营负担的变化，以及对乘客产生何种影响等，从而推动无现金公交车正式投入运营。好，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是由上英和钟林从日本东京播送的，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NHK。